乔哥，鲍先生有事跟你聊聊。 暴风，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是暴风的人。乔家现在的脸色比起刚才更难看了，他觉得事情要糟。乔家和杜子平是被直接押上了车，然后被送到乔家最熟悉的四合院。乔家每次到这儿的心情都极度恶劣，以至于手心不自觉的就攥了一手心的汗。里面坐的人挺全，暴风、黑豹、郭林竟然全部都在。乔家忍不住挑了下眉角， 几个意思，这是三堂会审？ 郭林看见乔家和杜子平一起出现，心底也有点发紧。他刚才临时被暴风叫过来就觉得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太紧急了，根本来不及给乔家警告。虽然要耿伟尽量跟乔家联系，但是显然还是没有来得及。问题是暴风到底是怎么得到的消息？杜子平这边甚至不是黑豹找的，而是耿伟安排的。为什么消息会走漏？为什么暴风会先一步安排去车站堵人呢？这些想法在郭林的脑海里转了好几轮，而台面上乔家已经被推到了暴风的跟前。阿松一脚就把乔家踹到了一边。 乔家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 乔家低着头忍不住冷笑了一声。风水轮流转，之前他对阿松还真是小看了。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阿松，捂着自己的腹部，嘴角的笑意未退。 这一脚我会记着。 乔家这眼神实在是太冷，看得他心里也有点打鼓。他愣了一下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指着杜子平。 他是什么人？ 杜子平一直沉默地站在边上，就算被点名了，也没做任何的表态。他要看清局势再说。而乔家只是冷哼一声。 凭你也配问我这个问题？ 暴风因为乔家这句话视线转了过来。 没想到你跟着黑豹以后底气都不一样了。 当年乔家跟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总是习惯性装着唯唯诺诺的德行，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现在倒是毫不收敛，简直和之前判若两人。 是鲍先生调教得好，看了严哥的下场。我发觉做人还是不能太把别人当回事儿。 乔家是故意提李岩的，他这个名字一出口，暴风眼底的杀意也随之浮现。杜子平似乎也有点费解，乔家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激暴风？旁边的黑豹更是眉头拧得死紧。乔家现在是在挑衅暴风。而这种场合，暴风绝对不会让乔家好过。他的反应很直观，暴风身边的一个男人从身上掏出枪后，直接站起来，把枪口顶在了乔家的太阳穴。暴风冷冷地开口： 你是不是很想死啊？ 而他对面的乔家只是捂着腹部，看着他身后的郭林，清楚地回了一句： 是。 乔家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死盯着郭林。那个瞬间，两个人心底都闪过很多念头和画面，包括曾经在一起的疯狂，还有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。 郭林，我可以死，但不可以坐牢。 脑海中有个声音一闪而过，下一秒，郭林抢过了暴风保镖的枪。 想死很容易，我就可以成全你。刘宇的账也一起算了。 郭林的话引起了乔家激烈的反弹，他突然翻身将郭林推开。 刘宇那件事能怪我？ 乔家一脸的咬牙切齿，郭林用这件事刺激他，显然是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他满脑子只想着要郭林跟他一样感受那种心脏煎熬的感觉。其他人眼看着这出闹剧，包括暴风在内，都没人开口或者试图阻止。郭林和乔家之间的是一笔烂账，只要是知道的都是看戏的心态。尤其是阿松，眼看着俩人打成一团，内心只觉得特别过瘾。反正郭林和乔家对他来说都是麻烦。不过暴风也没那么容易被乔家转移注意力， 他示意旁边的保镖把两个人拉开。明显郭林的出手比较狠，乔家脸上直接挂了彩。主要郭林毕竟曾经是警察，乔家在体力上基本占不到郭林太多的便宜。保镖把乔家按在旁边，暴风才慢吞吞地开口： 把他手机搜出来。 阿松搜手机的时候，杜子平也稍微有些紧张。他还记得刚到车站的时候，乔家接到过短信，如果这个时候被暴风找到，恐怕他们两个都别想简单的离开。所以下意识的，杜子平开始寻找房间内可行的突破口。但是阿松什么都没找到，乔家浑身上下被他摸了好几轮，可是别说手机了，连张卡片半毛钱都没有。阿松质疑的眼光扫到了旁边压着乔家进来的小弟，那个男人急忙摇头： 这一路我都盯死他。 鲍先生，我从以前就玩不转那些高科技，你忘了？ 其实高科技比人安全，你最不该玩的是一些有危险的人。 暴风站起来走到乔家的身边： 你知不知道你从云南接过来的这个朋友最擅长干什么呀？ 暴风能够准确地说出杜子平是从云南来的，乔家脸色又沉下去了几分。黑豹这时候终于坐不住了： 暴风，你是不是过了？你所谓的帮我解决麻烦，就是对我下面的人直接动手。 你手下的人不听话，动了不该动的念头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帮你处理掉。 暴风扯着乔家的头发，逼着他看着自己： 竟然敢自己找制毒师，你胆子不小啊！ 然而他说完这句话，引起的是乔家一阵大笑： 是谁误导鲍先生，说他是制毒师？ 他指着杜子平： 他像吗？ 你否认也没用的。 阿松一脸嘲笑地看着乔家徒劳挣扎： 他叫陈蔡，是云南曼阮村的人，哥哥叫陈耀，是云南的头家之一。乔家，你以为靠着你掩饰过去就没事了？ 掩饰？ 乔家看了杜子平一眼： 我要是真有心掩饰，你觉得你查得出来？ 乔家的态度太笃定了，笃定的让阿松忍不住退了一步。他之前见识过乔家是怎么将驼子里、雷可人、黑狗这些人耍得团团转的，要说乔家的本事，没人比他更清楚，所以阿松有些不确定。没错，要是乔家真的要接一个云南的制毒师，应该是不会惊动任何人的，这不是乔家的作风。人就是这样，心里只要有瞬间的怀疑，这东西就会成为一块绢布上的裂口，只会不断的扩大。乔家干脆站起来说： 你既然早就派人跟着我，会不知道我在车站等了几天？ 其实最近这三四天，乔家几乎每天都会跑趟车站，因为郭林这个计划太大胆，安全起见，他做了很多混淆视听的事儿。只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竟然真的能派上用场。阿松因为乔家的话脸色更难看了，因为乔家的说辞太过合情合理，所以阿松下意识地回头看了暴风一眼： 鲍先生，他耍了我们。 然而还没等鲍先生开口，旁边的郭林却一句话把乔家的后路堵死了： 如果他真的不是，你就不会句句都在撇清关系，以你的性格反而是应该承担下来吧。 这下连暴风都转头看了郭林一眼，谁都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拆乔家台的竟然是郭林。然而后者只是死死地瞪着乔家： 毕竟你这么擅长混水摸鱼。 屋里瞬间变得很安静，所有人都看着乔家和郭林之间的对峙，只有暴风点点头： 你倒是了解他。 乔家脑海中转了好几圈念头，他真的有些搞不懂郭林到底想干嘛了。可现在的郭林脸上除了冰冷，几乎看不见任何的东西。 有一个瞬间，乔家甚至怀疑过郭林是不是真的因为刘宇的事情要借机给他个教训。但是不可能，杜子平还在呢，郭林不可能选在这样的时候。拿不准郭林的心意，乔家这个时候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他既没有回答郭林的质问，也没有多做解释，